春花，谁人不爱她，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收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芳过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下。 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 说完。Watc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 听见 baby 我爱的 make it 让爱情会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见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ta stop ba b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就是我的解药我放着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应该慢到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Bab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正面和上前留下我的阴间你的笑我连走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 baby 跟我 Do I want to step 靠近

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伤心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着他还要更多的年，把血经历的空中风里的恒星乘着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很开心的事物我都是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血，回忆带来满屋汗水的浓味，一小时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披风当年，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get up, get up, get up. No, you don't wanna get up, darling, sweetie, honey. Give up the struggling, hear the ring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What are you doing? Wallowing your dream. I ain't kidd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Ba la ba ba ba ba.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 la ba 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 la. If you don't wanna get up, then you would get a fight. Oh darling, oh darling, you would get a fight. 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浸湿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的，又无力又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拔，心放不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误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退潮的爱像刀疤，想过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他，昂沙也罢。 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多闭关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在你的眼睛里眨呀，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 星星